所谓的政治庇护。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下星期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快线受阻，一带有少少挤塞，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港城的快线有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上乡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塞到上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彩虹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西贡消防局。提提大家，重阳的特别交通安排，在香港仔直至到下午5:30，近住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一段背路道，以及是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仍然是会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Eric 啊，你不是说你去了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吗？但是有些同事跟我说凌晨1:00仲见到你出现在二台直播室啊！你是不是有故事想讲啊？ 是啊。 10月19日开始，逢星期一、二晚上1:00到2:00，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音乐树。 师傅，你觉得魔力成唔成感啊？ 吓，佢应该系感性啊嘛， 即系我就算喺大家面前，我都会喊嗰啲人。但系你头先话 tough 嗰样嘢系，我成日会逼自己喺度同自己讲唔好喊啊，唔好喊啊。所以我通常我会忍住，跟住就会更加觉得自己委屈，点解喊都唔得、啊。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师培， 沉上线，认真做。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呢首歌讲男人噶，关我咩事啊？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叶子婷，好荣幸可以在今年的香港文学节童年征文比赛入边的公开组取得金奖，而写作是我的兴趣，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可以继续写作，继续在文字入边得到安慰和共鸣。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嚟啦喂，嚟啦喂，买得大赔得大啊！ 我听到是3点， 唔系、啊，是5点、啊。 好啦，买定离手，开是3点至5点啊！ 月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三点到五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涉三五成群。 到时你哋想点咪点咯。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而家嚟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啊！今日嘅日子系十月十七号啦。咁啊，播报时先，而家时间系下昼嘅两点十分。咁啊，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啊，今日呢个日子咧，个感觉好特别嘅，系大家就听到我把声啦。咁啊，你可能都会发现，咦？点解今日仲未出 post 介绍女嘉宾咁样样嘅咧？大家都好担心后援会嘅去向，所以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听首歌先啦。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露，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到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愿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每晚也不归家，找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于抱憾中觅寻。 啱啱听过呢一首咧，系 special 嘅深夜告别练习，冇啊，其实播客。 喂， 谂住吓下大家，好多人都问啊， 唔系后援会仲会继续嘅， 系啦，大家都担心，都仲喺度嘅。 系，其实12个钟之后又系出现翻， 系啦。 但系之所以点解冇出到 post 咧？请当事人解释啦。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琴日啊，香港经历咗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即系好多嘢发生啊嘛。琴日我哋电台啦，又系啦，咁样咁啊，都攰啦。跟住个访问都推迟到，即系我系有史以嚟最迟剪起个访问一次。 哦，系啊，寻晚都未剪起啊。 系啦，寻晚未剪起啊，我琴晚 啱新鲜滚热辣出炉啊。 因为 12点零钟先剪完， 剪起，跟住瞓着咗，跟住之后就哇，真系顶唔顺啦！跟住今朝瞓醒剪，剪完之后咧又再瞓着翻，跟住一扎醒咧，咁啊一寻晚咁啊即系完啊嗰啲会夜我都知啦，跟住一瞓醒我即刻哇打俾肥仔先，系啦，我哋两个人都系互相提噶啦咁样。咁但其实我发现咧，我嗰个时间打俾佢咧，如果佢未起身嘅话咧， 其实讲唔切嘅， 其实系冇用嘅。 系啦，而且我已经系出咗门口噶啦， 系啦， 咁啊但系其实即 个重点都唔系在于嗰个叫做攰啊，我觉得 在于 你寻晚去咗个 friend 嗰度玩， 去咗个 friend 嗰度过夜。 系啦，因为咧平时如果啊，即系 let's say 我住太古嘅， 系 咁，然后我预咗我翻嚟电台，我系大概九个字嘅车程，你预得好足嘅呢个。 系 我大佬，我经历咗七年，唔系头两年喺大学，即系起码经历咗五年啦，系咪先？你经历咗五年，你个时间预得好好嘅。但系如果假设嗰日我忽然去咗个 friend 嗰度玩，佢原来系住可能仲近啲噶，啊，即系可能原来佢系住喺油麻地咁样啦。咦？ 应该好松动啊？ 系啊？点解个时间错咗嘅？点解会迟到嘅 ？Exactly 就系呢个状况啦。因为我就系谂住，哇，应该会好攰啦。咁跟住之后，咁我 friend 屋企又啱啱即系新领养咗猫啊。咁啊，琴晚就我过去你度过夜啦，咁样佢住喺就系油尖旺区，非常之近，有架巴士直接翻到嚟公司可以。 我知道你坐边 架。系啦，咁咪计好晒啦，谂住咁啊 ，OK， 咁啊问佢喂，平时咧即系呢度你有冇坐过呢架？知唔知大概车程点样？知道好晒嗰啲咁样样啦。咁好啦，咁啊，咁 我咪预时间啦， 时间 咯。又通常计到最慢噶嘛。 我已经计松咗少少噶啦，即系我预。12:00醒嘅啦，已經咁，跟住但系就啊好攰啊！你俾多15分鐘我先再嗌啦，即系過咗1:00都仲好啲啊！因為1:00出門口係我平時住喺觀塘嘅出門口時間，我油尖旺喎，仲係1:00出門口，你會唔會嘥咗啊？咁樣咁所以咧係有非常之充裕啊！ 係 我行翻嚟啊！1:00出門口我都應該行得到啊！ 一个钟行到啊，行到啊， 系啊，行到啊， 有时自己行落尖沙咀都咁行啊。 我真系有谂过，行都得啦，冇事啦。 孭住电脑就唔得嘅， 跑少少啦，去到尾段跑少少啦，咁即系个心态系咁样样。咁跟住我觉得我头先应该系1:34 醒啦，你 1:34我再同你讲啦，再打俾你啦。 我啱啱出门口啦，1:03啦。 系啦，其实我打完俾你，跟住之后其实我已经隔咗5分鐘已经出门口噶啦， 即系1:04啦， 1:45出门口啦已经，跟住就睇巴士，好啦，已经 skip 咗。走咗嗰架上到嚟嗰架，唔紧要，仲有另外一架可以落到金城道， 哦、 都 OK 啊，落到金城道都近啦，上嚟 楼下浸会大学嗰度， 系啦，咁我嗰度行上嚟都系我度跑啦，我当都系5分鐘啊，松啲10分鐘咁，好啦，咁啊上车啦，咁啊上车， 即系有半个钟嘅车程啊， 多过添啊，系啊，仲松，同我平时可能喺观塘翻嚟真系差唔多嗰啲车程。好啦，咁啊上车，咁跟住就攞电话出嚟，好啦，唉，搵翻今日加分张相啦，冰冰。好啦，咁要执下张相啊，谂定打咩嘢啦咁。咦？点解架车唔好去嘅今日？ 做咩唔喐嘅？ 点解唔喐嘅咧？跟住再望下，佢啱啱先去到嗰个咩圣佐治大厦嗰边，即系窝打路度嗰度，即系我 send 嗰个 live location 俾你嗰个位， 是即系仲喺啱啱广华医院出咗冇耐。 系啦，去到篤篤過咗嗰間酒店， 即系中電嗰度咯。 系啊， 系近中電嗰度咯，系 嗰邊啦。点解架车唔去嘅咧？跟住我再望下前面，系咪红绿灯咧？唔系会绿灯嘅，绿灯啲车都唔会即系塞啦。再开个地图睇，深红色， 深红好危险嘅， 好惊啊！你知噶啦，咪先？ 唔好咁深色啊，做人。 你唔知佢做啲咩噶嘛？深红，跟住我再即刻 check 下时间嗰啲咁样成啦，发现唔系，咁样熬落去出事，我即刻 send message 俾一话。 你 send 个 message 俾我，我谂我睇翻先。你大概1347 send 俾我，你问我系1345 send message 俾我。博成打咗句，我巴士塞咗喺窝打路度。 系， 咁我第一下嘅概念系咩咧？嗱， 九龙塘段 窝打路度就好长嘅。 系， 你有权喺近广华医院即系油麻地嗰边啦， 亦都可以 有权其实喺九龙塘嗰边啦，系咪先？ 系。 咁你塞咗喺窝打路度，你行上嚟都行到啊，系咪先？系啦， 所以你就叫我 嗰个话阿四眼仔啊， 系， 不如你 share 你嘅 location 俾我睇啦。 系啊， 1347，仲喺加多利山嗰头。我话你咁落去唔得噶，你唔系我话你啊，你咁唔得噶。 其实咧， 到噶， 我系谂住咧 send live location 俾你嘅，或者咧我揿落去嘅时候，唔知佢弹咗啲嘢要 setting 嗰啲咧。我唔想嘥嗰个时间喺嗰度纠缠啊！我只系话咗俾你听先，我而家喺窝度口咩咩咩咁样，跟住我就已经揿紧嗰个噶啦，咁样，即系 send 个 location 俾你，然后咧我就好果断咁样，我就跳车。 系啊，要一定要其实系要噶， 因为落咗车我 同埋 flexible 啲， 同埋你要跳落去入内街转车咯。 系啦，即系入内街转车啦，我本身系咁样谂。 系因为九龙，即系你屈到去九龙城或者喇沙利道嗰头咧， 我都系咁谂啊。 塞车啊， 系啦，幸运地。 我落咗车嘅时候，我见到我落车个位右手边快线有条桥上桥。上桥咧就可以跨过晒嗰边车龙，一落桥咧就已经去到九龙塘嗰边噶啦。 系系，我知边度啊。 嗰条桥系畅通无阻，咁我就知道我嘅目的只需要揾到一架的士，我望到对面即系个地下咧， 系系， 佢可以切线出去嘅。 系系， 咁即系我冇犯法先啦。 是 是是即系如果你双白，我唔可以夹嚟噶嘛。 你要氹翻转头上车。 跟住我就喺度话啦，喺咁塞嘅情况之下，点样揾到一架可以上到个的士咧？真系好运，有架的士喺度，真系要仲要系喺即系埋边喺我前面啊！我行埋去就敲司机车窗，话啊唔好意思，我想问咧，我想去广播道呢度可唔可以切到出去？因为其实佢已经临界点嚟噶啦，佢直情系差唔多九十度褪出去嗰只嚟。跟住佢话诶都可以嘅，咁样跟住见啲车都 OK 啦。于是乎即刻上车，然之后我就喺头先搭十一松啲，成功翻到嚟。 唔系。 搭十一，我翻到嚟。 你五啊八分先翻到嚟啊！ 咁、哦、我头先喺出边嗰度，即系 我可能去到门口落车系搭十一嘅时候。 系啊，你入到嚟直播室五啊八分啊。 系、哦、啊，跟住我就补咗少少嘢咁。 系啦、啊，都 OK 嘅。总之翻到嚟， 仲谂住近咗。 冇啦。 唉， 呢首歌送俾你嘅，带走你的垃圾。麻烦阿司机成件拖翻走佢。 系， 垃圾 同个车走。唔好摆喺直播室。 走吧，别留下你数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担保。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管教，因我如何厚待都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吻现时就似打搅，情话没誓约，未得中和言而苦恼。那天珍贵都像生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吗？去吧去吧，刹那也别留下，别再扮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都像生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创没原则。迁走这关系入面。是个更幸福的我，不用谁陪同来证实。 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 换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死者波城 与文迷日，来者何人？ 我死咗啦，但我不得好死啊，可以点处理啊？ 不得好死呢样嘢。好死嘅啫， 唔系啊嘛？你谂住咁样就叫安慰咗我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死者波城 与文迷日。来者何人？ 我早两年死咗，屋企人帮我揀咗海葬，我而家好冻啊！ 咁等我帮你搬去第二度啦。 边度嚟噶？点解咁暖嘅？ 香港嘅公共泳池啊？ 唔系啊嘛，仲有僆仔喺度屙尿。唔关之咁乱啦！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死者波城 与文迷日，来者何人？ 我死咗好多年啦，好耐都冇人烧嘢俾我，我喺下面好穷啊！你可唔可以可怜下我，烧啲嘢俾我啊？ 冇问题，呢啲我都用唔着啦，废纸嚟噶，俾你啦。 咩嚟噶？ 系汇窿嘅股票。 唔系嘛？你烧张 A4 纸俾我都冇咁嬲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死者波城 与文迷日，来者何人？ 我死咗十年啦，每年啲亲戚一年都净系烧个清明重阳两次咋，烧烧埋埋都唔够我喺下面买层楼啊！我真系好阴功啊！ 我打咗十年工，一年出十二次粮，我都唔够钱买楼啊！ 唔系啊嘛，你又真系阴功好多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死者波城 与文迷日，来者何人？ 我死咗好耐啊，但系我生前仲有好多心愿未了啊，可以点啊？ 嗱，拎去啦！ 你俾张纸同支笔我做乜嘢啊？ 冇，谂住俾你了啲心愿喺张纸度。 唔系啊嘛，再同我了结埋你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 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死者波城 与文迷日，来者何人？ 我死咗好耐，但我依然唔舍得投胎，因为我想见我个女多一次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爸爸， 唔系嘛？你谂住咁样扮声就可以过到骨啊？ 完。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其中11宗个案来自印度，2宗来自印尼，另外4宗分别来自菲律宾、摩洛哥、巴基斯坦和法国，个案的年龄介乎4岁至50岁。目前本港累计5237宗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今日是自9月29号以来第二度录得本地零确诊。本港星期三亦都因为天文台发出8号信号，公共卫生化验处提供有限度服务，期间未录得新增确诊个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早前本港出現酒吧群組和與泰籍人士有關的確診個案，當局隨即果斷地為特定群組提供檢測服務，包括設立4個臨時檢測中心，措施方便市民，反應不錯，目前已經為14000人採樣，並完成11000個檢測，全部呈陰性。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留意到不少患者向私家医生求诊，但是没有接受检测之后确诊，情况并不理想，因此当局正是研究进行强制检测的法律框架，并已经向私家医生发信，呼吁他们为有轻微病征的人士提供样本樽。香港和新加坡达成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协议，容许病毒检测呈阴性的居民来往两地，行程和往来目的都不受限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希望未来几个星期做得到，在疫情可控的范围下恢复真正较正常的往来，亦都有机制能收能放，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暂停安排。他形容这个是较为务实，可以令两地安心的安排，希望可以和其他情况相近的地方逐步建立旅游气泡。他说，市民出发之前72个钟头内要进行两地认可的病毒检测，目前卫生署和机管局正是研究为抵港旅客做快速测试。社交网站 Twitter 承认之前限制用户转发《纽约邮报》一篇有关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他的仔的政治报道是犯了错误，已经重新容许分享文章。Twitter 表示，报道中的个人资料已经被传媒广泛报道，并在各平台流传，承认之前直接封锁连结是错误的做法，目前已经更新指引，除非被上传的资料是由黑客直接分享，否则不会删除。纽约邮报早前报道，一名电脑维修员在弃置电脑中发现怀疑是拜登的仔亨特的电邮记录，显示亨特曾经安排乌克兰能源公司高层和拜登见面，和拜登之前说没有相关会面的说法有出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下星期，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港城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车龙嘅待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嘅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红墙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提提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和合石直至下昼五点钟，桥头路、永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仍然系会封闭。咁啊，和合石一带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港铁方面咧，为咗配合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至到下午嘅七点钟，部分东铁线列车系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咧亦都系局部开放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袭击不是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避，如果走唔到就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唔好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喺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嘅，就好似。 乐坛上有草蜢， 仲有小虎队啊 ，Peter Paul and Mary 都系啊。 至于喺广播上，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有我桂花田， 有我曾志豪， 咦吓冇啦咩？系咪咧？仲唔系仲有一个嘅咩？ 嘿，仲有我呢一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啊！ 搞错啊！连近半霸你真系讲得出噶吓？ 哎呀，算啦算啦，唉，再嚟过啦 10月19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曾志豪， 仲有我呢一嚿新猪肉彭仔程振鹏。 丁丁，你会用咩酒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 Long Island 嚟形容。我觉得佢应该系内心系有一个好多复杂情绪同有好多故事嘅人。咁就好似 Long Island 咁，系好多隻酒沟埋一齐咁样。 Hello， 我系鼓手平平，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你的嘉宾是有揈揈颜泳啊 ，Hello，Hello， 我是揈揈， 系啊， 呢个嘉宾同我哋一般有啲唔同嘅，因为平时是混熟咗之后就先一起饮酒，今次呢个是饮咗酒之后混熟咗 ， 因为平时我哋都同啲女嘉宾倾下偈先嘅，问下有咩兴趣 ，brief 下咁啦， 跟住揈揈话，除咗打鼓之外，饮酒咯， 系啊，Netflix 咯。系啊，跟住就话啲 friend 话咧，我饮咗酒之后咧，讲嘢会放啲咁样。 系呢个时候，八宝一就出现啦，得得得得得得，威士忌咁啊。系啦，好彩随身带住支威士忌啫。 系啊，就以防同嘉宾倾偈嘅时候可以用得到啦。咁样样 都要明借零公子摆喺公司嘅威士忌杯啊。 系啦，令到我哋饮乜可以混熟咗。 啱啱好有三个杯， 好好饮啊！多谢多谢。 但系你平时饮酒，即系你话除咗做音乐啊，即系打鼓各样嘢嗰啲之外，就饮酒啊嘛。那个量系可以几多？或者几密咧？ 诶、 我以前是差不多日日都喝的， 是 有时就算自己一个人在家都会喝的，因为红白酒啊或者黑啤，我很喜欢喝黑啤、 哦、 我有时都会喝清酒这样。 你 man 是黑哥 汉子的灵魂。 还有红酒呢是那样，即是那样东西就是开了你要一两日里面你要喝完的嘛。 我每次开一支那支就喝完了。好东西所以没什么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个钟的感觉可能。 是。 是 即是全晚 样，即可能由夜晚八点喝到十二点这样。 哦红酒我真的不得了。我喝亲红酒都会醉的。所以我很少喝红酒。但我试过醉。即不是比啦，大家即飲酒自己適量啦， 是 純粹那次開心回到去中大見返啲同學仔開心。我巔峰時期是那晚飲咗一支半嘅威士忌。 一個人 一個人。 嘩好多。 跟住同埋試過飲六支定七支嘅大啤。 你有冇 check 我肝？ 其實我同阿玲都好危險㗎。 第一印象。 第一个部分嘅，直叫第一印象俾你估，我同阿一咧，边一个曾经系学过打鼓嘅咧？因为你都系位女鼓手嚟嘅，咁我哋就想你估下，系啦，望我哋个样又好啊。 如果就咁望落去咧，我即刻觉得系阿一次系打鼓嘅人， 系 个感觉上，但你哋个反应咁似估错咩？ 我想知个原因， 我想知啊，系啊。 有种唔知啊，鼓手嘅气场啦，有啲、 哦、即系嗰啲粗豪嗰种感觉喺入边系嘛？ 好有力咁样个人， 系啊，力量型咁样。 所以你估系佢。 我想知点解你嗰时会拣呢、這个，即呢个嘅岗位咯，我形容为系啦， 玩呢个乐器咯。 我细个系弹琴先嘅，但系我嗰阵又唔系觉得弹琴我都中意嘅，但系咪去到系点解我打鼓咧？系因为我中一嗰阵咧就谂住去音乐室度弹琴，咁啱音乐室有套鼓啦，咁我就坐上去玩，一玩就好有嗰种。一见钟情的 feel， 真系即刻觉得、哇！我真系好中意啊，咁样，跟住之后就一路打鼓啦。跟住同埋，我觉得鼓手坐喺后面好有安全感，因为、 又唔使俾人望住咁 啊 嘛，好似 系啊系啊， 你咪好惊俾人望住个后尾枕嗰啲人嚟噶？ 我觉得系望住队友嘅背影好有安全感，件事好正，匿埋喺个角落头咁样。 点啊？背脊冇人望住，自己冇嗰种感觉 系啊，冇人望住我背脊。 你有冇玩过 CS 啊？你？ 我冇玩过。 你咪玩嗰啲枪击 game 咧，你玩 sniper 嗰个 cam 喺墙嗰度， 我哋俗称 cam 狗嗰啲人， 系啊，就系嗰种安全感啦。我背后一定有埲墙， 系啊， 一瞄住啲人就因为唔会后面有人可以 shot 到。 咁我一定系玩嗰个位 啊，类似系俗称 cam 狗啊你。 咁就玩咗鼓之后，咪就冇再玩琴啦，已经，因为要花时间练啊学啊咁样。 而家间唔中都有弹下嘅， okay. 其实因为我而家有时会写下歌，整下 demo， 咁好多时候整 demo 用到都系弹琴咁样，有啲后悔以前冇好好咁努力学琴，而家先发现。 但系弹琴即我哋呢啲人，我哋两个其实都唔系啲咩音乐人啊， 喺 我哋系啦粗人，喺我哋眼中弹琴应该系啲 着长裙、 啊，唔系好温柔啊，但鼓手就应该系啲。粗豪啲啊， 爽朗啲啊， 系啦，系咪两者个力量其实真系好唔一样呢？ 我觉得一人哋知道你打鼓嗰下咧，即刻就会觉得啊，咁你一定系好 man 嘅人啦、啊，咁、样咯会系，因为讲出嚟同人讲我系打鼓嘅话，嗰一下就好似。冇咁女仔啊个形象系咯，但系如果我话我系弹琴嘅咁样，系咪会好似诶呢个女仔会温柔啲咁样，系咪、 哦、 会唔会咁样？系啊，但系力量上面嘅话，我发现打鼓其实真系好需要用到即系身体上嘅力量咯，就系因为四肢要用晒啊，跟住系会好练到脚嘅肌肉咯，系会系、真系会大只咯，系。 咁你估最尾都系估系我 第一系有学过鼓嘅， 系啊，我咪唔啱啊，估得 开估啊，真嘅答案 系佢嘅， 系我学过。 我几年 Sorry、啊、 几年前有学过， 所以咪就系几年前学过，冇再学咯。 系啊，冇再学啦。但系我系学木箱鼓嘅嗰阵时系。 哦， 系啊， 木箱鼓算唔算鼓啊？ 都系敲击咯。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觉得一 set 咧，我要喺屋企练好难，因为好贵啊买啲嘢。 哦，系啊， 你知噶啦、 啊啊， 又大鼓又嗰个 drum set 咁样嗰啲嘢。 系、啊，我纯粹汇丰鼓咯，算唔算鼓啊？ 都系嘅， 蓝 蓝筹鼓 搞 get 咗，我冇持有， 有少 就屁鼓咯。 冇啦，讲完做咩估啊？冇啦，谂到啦已经。 有，我仲有个估好熟嘅，落降头嗰啲。sorry， 你捞唔捞到啊？ 我唔明添。 估即系古惑个古 咩 啊？落降头嗰啲古。你谂谂到使唔使抛翻个回敬佢啊？ 冇嘢啦 ，sorry。饮完酒都冇用啊，即刻单咗个气氛，静咗啱啱 OK 嘅， 系啊，不过好静静啊， 死仔。 我反应慢，捞唔到噶吓，真系。 真系捞唔到啊，搞唔掂啊，咁样。咁啊，你系学鼓嗰时系，你话音乐堂嗰时开始。 死咯！而家学鼓就系谂到走去人哋苗族嗰度学鼓添， 学啲鼓术咁样。 系啊。阴你 落降头，如果你一识落降头，咁咪落阿一身上，叫佢唔好再讲嗰啲。咁啊，嗰时系几多岁，同埋到而家大概系几多年到啊？你玩咗？ 而家打咗11年咯。 哇、哦！中一开始打，即系今年几多岁？自己计 系啊。中一通常好似12岁啦。 系系。 十一年自己计啦。 23， 好细个啫。 但系打鼓有冇即系好似钢琴咁样系有分 grading 嗰啲？ 我都谂到钢头。你第一，我走唔甩。 仲谂紧钢头。 有冇分嗰啲唔知几多级啊？几多级？ 哦，有嘅，有得考噶，都系有得考到8级咯。 嗯。咁、哦、你有冇话考到？ 有冇考啊？ 哦，我几年前考过8级。 哇！几年前考8级。我每年最期待都系8级。八级台风 可以放假好啲。咁你而家除咗自己打啫，因为你自己都有两队嘅乐队，一队俾人接通啦，另一队就系 Sex on the Beat、之外，你话仲有即系教学生噶嘛？咁、揾你嗰啲会唔会好多男仔嚟？因为好难得有靓 Miss 教鼓。 我都想分享一下，唔知点解我啲学生好似大部分都系男仔嚟，人哋多数觉得女仔教鼓，咁你啲学生应该全部都系女仔啦。咁可能女仔会想搵翻女仔教嘛？但我啲学生全部都系男仔嚟， 好正常。我 想要女啊，我想要女啊。 但系咪男仔真系着数啲咧？即系你啱啱都提过，你即要全身嘅力都要发噶嘛。即系无论系你嘅上肢或者下肢都要发力噶嘛，咁系咪男仔真系着数啲嘅咧？ 我发现做开运动嘅人，可能运动细胞好啲嘅人，佢打鼓嘅时候嗰、那个协调系好啲嘅，真系。 哦， 系啊， 力度上都 系啊，同埋男仔你就咁嗰、那个力量，手臂个力量已经大啲啦，打出嚟嗰个 punch 咧，天生已经大粒过女仔打出嚟，呢个系本身嘅优势。 哦、因为我听过有啲鼓手嘅访问，女鼓手嚟嘅，总之佢话咧喺个 show 咧，佢就将自己嗰支鼓棍借俾一个。男鼓手打，咁、打完之后咧，那个 show 打咗可能一 set 啦，嗰支鼓棍咧已经残晒，但系个女仔话打咗几年支鼓棍都冇花过，但 系 个男仔只系打咗一 set 就花了， 都会花噶， 唔断应算好啦。 系咯，跟住我好似睇到，哇，差咁远嘅，原来个力系， 即系打鼓嗰支棍要换噶。 哦，系啊，鼓棍系超级消耗品嚟嘅，系咁卖嘅要。系、因为你每次一打咧，其实会系咁有啲木碎系咁飞出去，跟住支鼓棍咧就会越嚟越削到越嚟越幼噶啦、所以打到咁上下一定要换过一对。 哦，咁你大概几耐都要换一 set 鼓棍啊？ 两个礼拜度啦。 哇，咁但系有冇话即要追求鼓棍嘅唔知咩嗰个重量啊？ 用咩木 系 啊？ 有嘅有嘅有嘅，所以系多数啲鼓手咧，一揾到自己中意用嗰款鼓棍之后咧，佢嗰个鼓棍袋，因为出 show 会带一个鼓棍袋出去，入面可能有几对士啤，全部都系同一款咯，会系。 哦， 系啊，我而家都系咁样，系啊，所以我而家我用开嗰款咧，我一买就买12对咯，会系。 哦， 因为知道会消耗得好快嘛。 但会唔会打到起疹啊？嗰啲，即系好似人哋打鱼蛋咁。 火鸡神火鸡 双刀火鸡你咪就系 会啊手指会有少少浸咯 我可唔可以摸一下你手指 哇你又咁样揾到个位咁都揾到个位掂手 唔系啊都冇乜嘢都冇乜嘢女孩子 因为我算系懒嗰啲鼓手应该系所以浸唔到 即系我 expect 真系火鸡姐嗰种手嘛。 即系生晒 波，我只手仲鞋过佢， 系好正常。 我做啲咩？我每晚喺度做啲咩？自己嘅手攞嚟做乜嘢？做咩咁鞋咧？因为每晚 on panel 啊嘛。 咁样 man 啲嘢，但系 唔系喎？邱国胜只手都滑噶，系咪啊？你睇下， 嗱，你可以试下， 嗱，你摸下， 滑唔滑咧？算唔算？ 抽水喺度， 系咪我鞋啲啊？ 嗯，两边一齐抽添。我觉得差唔多， 差唔多，即系男仔手嗰啲咯。但系肥肥只手都滑咯， 系啊！ 我 feel 你头先即系喺度摸嘅时候，你嘅手就真系好滑咯，可以仲 keep 到。 好彩唔系似男人嘅手，都好啲。 OK 嘅，我只手真系好鞋喎，但系 唔系我真系觉得还好。 系咩？ 系啊， 即 系 未去到最鞋嗰种，我知道你讲最鞋嗰种啦。 嗯 嗯，未到嘅， 即系你学生，即系男学生嗰啲，佢哋啲手都系好快就会即系有鞋啊、起枕啊嗰啲，系咪咧？ 都睇佢勤唔勤力嘅，但系我发现系做 gym 嗰啲人只手先至鞋好劲。 哦，系啊，因为拎 枕真系好劲。 我 试过 拎 嗰啲 拎 dumbbell， 佢个手指嗰个位置呢度咧，佢会好快就会起枕噶啦，因为拎住好重嗰个嘛，所以嗰啲位咪鞋咯，跟住就会有呢啲 咯。系啊，拎 dumbbell 咯，圣诞轮都鞋，因为佢拎 jingle bell。 摆一晚啫， 啱啱好地地。呢、這个得唔得？呢个系咪好过头先？ 好过头先一个， 值 个音乐， 饮杯， 饮杯。 女神大揭秘。 好啦，嗱，跟住咧，我哋咧就想肥肥分享一个秘密俾我哋听，关于你嘅，你会拣一啲咩嘅秘密同我哋分享呢？ 其实都系关于酒嘅秘密嚟嘅， 系 啊，咁我。剛才有人已經講過，我本身想講呢，就是我啲朋友係話我唔飲酒呢係一個好靜唔好講嘢嘅人，但我飲完酒呢就會多好多嘢講咁樣囉，跟住我就會話我嗰日如果未飲酒呢，好似個靈魂仲喺周圍飄緊，一飲咗酒就慢慢返返嚟嘅個靈魂。 通常幾多度呢？即係通常幾多度就會開始進入個狀態呀？有冇觀察到？ 如果紅酒嘅話就兩杯咯，就開始就翻嚟， 就翻嚟 嘅靈魂，係啊係啊，一杯就翻少少咁樣咯。 咁如果譬如黑啤嗰啲咁樣咧， 一罐咯， 哦， 一罐多啲咯，我諗。 咁有冇啲飲完酒之後嘅事蹟出現過咧？曾經？ 我無論點樣都係有自動導航翻屋企嘅，即係。 哦，係 啊，我好少飲醉，但係會斷片，其實咁樣真係飲醉。 系咯，断片即系你第二朝系瞓醒有一段唔记得咗啊嘛，会 系啊，我有啲记忆到而家都唔系好搵得翻，但系啲朋友会讲翻俾我听话，我做咗啲乜嘢，即系可能我喺度唱歌啊之类嗰啲，但我系完全谂唔起，到而家都谂唔翻。 我想知道你饮醉系会做啲咩噶？ 我系好正常噶，我睇翻啲片咧，或者我啲朋友话我系会，即系好似而家咁样好正常咁同你哋讲嘢，但系我唔记得见过你哋咁样咯。 哇！咁样听日随便仲见唔见得我做过呢个访问咧？直到出咗街，身边听到，咦？点解有我把声嘅咧？咁 有啲似我个把声。 四眼仔，你饮醉会点噶？ 眼瞓啦、 啊。 哦，我系眼瞓嘅啫，我好彩地。跟住我都試過，譬如喺酒吧或者 club 啊，或者人哋屋企點樣都好啦，開始就會瘋狂打喊路啦。近排仲多啲嘅，啲手手腳腳啲關節開始有啲，我唔知係咪嗰啲痛風嗰啲，開始酸痛啊，飲得太多嘅話，呢兩個症狀咯。但我就即係呢啲咧，好似咔咔聲。咁但係即係譬如話，你會即正常講嘢啊，會唱歌啊嗰啲咁啊，咁會唔會曾經試過真係多到係，即係啲 friend 同你講，你聽完之後就話唔係話？我真 是這樣，有一次是我听落觉得最癫的，但是呢我的即我脑入面呢是没有这个回忆的，只是听回来的其实是。咁咧就 我真未试过断片喎、 啊，都未。 因为我应该太醉，咁咧我朋友就带我翻去屋企啦。咁然后咧佢就话我喺佢屋企咧就喺个厕所嗰度咧开住个花洒淋自己，跟住将佢卷厕纸系咁一路掹咯，掹晒佢嘅厕纸落嚟咁样咯。我完全唔记得吓，点、啊、解我会做啲咁嘅嘢嘅？我都唔知道。都好搞笑， 鬼上身咁好似 系啊！跟住我第二日翻到屋企啊，我系之后我朋友送翻我翻屋企，但我都唔记得嘅成件事。但系咧，我就发现我有个胶袋入面有对湿咗嘅物咯，我就谂乜？点解会有对湿咗嘅物嘅？原来就因为我琴晚喺度攞个花洒淋自己，淋到对物湿咗，所以换咗对物。 咁即系你个 friend 嗰晚就带咗你翻屋企，定第二日瞓醒你先翻屋企？ 我好醉带咗我翻屋企先，跟住之后我咁样发完癫咧，佢应该顶我唔顺，佢觉得唔想收留一个咁嘅人，跟住佢都系送翻我翻屋企，跟住我翻屋企瞓。 佢都算有品啊，送你翻屋企唔系摆你门口， 好朋友嚟。 有冇方法可以令到你醒嘅咧？冇嘅，去到嗰个地步，即系冇方法令你走醒或者醒。 我都唔知啊，可能要嚇一嚇咯，可能受到啲驚嚇之類啩，我都唔知 啊。咁你有冇啲咩嘅方法可以令自己冇咁容易醉嘅咧？即係例如我知道我今晚去同呢班 friend 飲咧，就一定 死硬噶啦， 就嚟嘅噶啦。咁有啲咩去打底啊？因為以前僆仔嘅時候咧，喺中大 總係有幾日係大家狂歡嘅日子啦。你知唔知大家做嘅最多一樣嘢就係去到地鐵站，即係我哋臨去食宵夜嗰位咧，全部人就喺個便利店嗰度係咁飲兩支嘅牛奶。 哦，因為 唔係啦，唔知邊個話俾我知咧，飲完嗱真係聽翻嚟噶，飲完牛奶之後，因為會喺個胃嗰度有個黏膜， 係啊，有個壁保護住咁樣， 你就冇咁容易吸收到啲酒精。係啦，咁所以嗰時就成班人企喺度飲牛奶，再行入去飲酒。咁你有冇聽過啲咩方法，或者你自己有冇咩方法？ 你覺得牛奶咪真係有用？我冇試過，因為我本身係唔飲奶嘅人，好可惜。但係咧，我覺得食多啲碳水好似係好啲咯。因為我之前有一排咧係完全唔食任何碳水化合物。 嗯， 我覺得我好似係冇咁飲得嗰排。我覺得啊， 係 我自己就應該係睇嗰日夠唔夠分嘅。 哦， 系啦，我系争嗰样嘢，即系如果嗰日够瞓咧，其实我战斗力几高， 就好劲嘅。 系啦，但系如果嗰日唔够瞓，我真系，哇！我饮咗四五罐啤酒，就已经开始觉得离了咁样咯。 好多人系饱肚感系。 我完全 feel 到你哋都系战斗力好高嘅人。 唔系，我好少， 我醉啦，我已经有啲。我 醉醉地啦，有時揾翻個 SD 卡，咦？點解我做過呢個訪問嘅咧？ 咦？邊個嚟噶？幾時做過啊？咁樣。 心理龍爪手。 嗱，咁跟住我哋有個心理測驗同平平玩嘅，呢、這個心理測驗咧，冇啊，今日離唔開酒啊，話你聽，即時轉啊，呢一個咧就係、是。唔好猶豫嘅，佢話，即叫你憑直覺嘅啫。以下酒裏面揀出你平時最中意飲嘅一種 啤酒， 會揀邊種？係啦， 啤酒 有啤酒啦，跟住有香檳啦，cocktail 啦，同埋紅酒。 紅酒、 啤酒， 我係揀 cocktail。 嚇， 係啊，其實我幾中意飲 cocktail 嘅，我中意出去飲 cocktail。因為我俾錢佢冇嚟，佢就咁撳個掣，跟住叫佢沖下 啦。都係。 同埋我自己屋企整唔到嘛，啤酒我買。 唔係咁，但係生啤係唔同噶嘛，即係你嗰下生啤 都係，但係都係唔同啊。 sorry， 我要去攞，我決定唔飲威士忌啦。我轉頭飲翻啤酒。 係啦，咁啊嗱 ，A 咧從開始 A 就係啤酒啦 ，B 咧就係紅酒 ，C 就係香檳 ，D 咧就係 cocktail。咁但係究竟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會揭曉噶啦。 哋嘅嘉宾揈揈咧，佢又参与喺两队嘅乐队当中，呢一队咧就系叫未能接通嘅。咁啊，呢一首歌叫做《I Go to School by Bus》啊。 黄诞成了巨擘，生存紧要，追梦。 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年少无酒啦， 都啱噶。 系啊，饮酒唔好饮太多啦， 适量啦。 系啦，我通常都饮好少噶咋， 好少啊。 我大概饮两啖我醉噶啦，大家千祈唔好饮太多啊。 期间就未曾献制。新西兰大选投票结束之后，点票工作随即展开。传媒报道，在已经点算的一成选票，寻求连任的总理阿德恩所领导的工党取得近一半支持，在野国家党支持大约两成六。阿德恩处理新型肺炎疫情的手法受到赞扬，执政工党在民意调查大幅领先，外界关注工党能不能够单独执政。大选原定九月举行，但是由于新型肺炎疫情压后了一个月，全国350万合资格选民之中，几乎一半已经在大选日之前提早投票。新西兰1996年采用混合比例代表制以来，没有单一政党取得过半数席位。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下个星期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因为路面维修，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第三线系封闭，一带挤塞噶，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就塞到上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如果你不想再被他控制，如果你不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很想改变，那你更加要决绝跟烟仔讲分手了。无论是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同身边人的健康，是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开始新生活啦。 婷婷，你会用咩酒嚟形容波性呢？ Gin tonic。 波性的感觉呢，是一个直接好斯文的人，但是 Hendrix Tonic 加青瓜，那种个人好清新、好斯文嗰种感觉。 Hello， 我 是鼓手肥肥，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有女鼓手肥肥嘅。 Hello， 系啦，咁啊，佢自己都有参与喺两队乐队当中，包括未能接通同埋 Sex on the Beat 啦。咁啊，今日有佢喺度咧，我哋而家玩紧呢个心理测验，重复一次个问题啦，就系、是、以下嘅酒里边啊，拣出你平时最中意嘅饮嘅一种 ，A 就系啤酒 ，B 系红酒 ，C 系香槟 ，D 系 cocktail。系啦，咁啊，究竟代表啲咩咧？我哋捉样揭晓啦。 好想知啊！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香槟嘅朋友，你骨子里边系有追求豪华高贵嘅倾向，你系中意通过识一啲朋友嚟抬高自己嘅社会地位嘅。但因为你太有目的性啦，所以好多朋友都觉得你唔够真心。咁究竟今日好似阿一一样拣咗啤酒？好似波盛咁揀咗雞尾酒，又或者好似肥肥咁揀咗红酒，又代表你係點樣嘅人呢？ 心理龙爪手。 嗱，我讲啊，讲下一嘅啤酒先啦。啤酒就係话你个人歌声随和啊，同任何人都傾得埋，冇架子，容易得到人哋嘅好感，社交能力强，真心对朋友，朋友有难你会出手帮助。可能因为酒精浓度最低， 我唔系噶，但我觉得呢个唔准、啊。我唔系同咩人都倾到偈嘅。你因为我有时有啲位好几 anti social， 即我宁愿坐埋一边自己饮酒算啦，唔好烦我啦。 好啦，咁跟住我好似我咁拣啲啊鸡尾酒嘅咧，一个相当有才华同才干嘅、 完啦呢、這个， 我自己都唔好意思讲。 完啦，四眼仔 喺社交方面宁缺勿滥，唔会刻意讨好人，亦都唔会轻易得罪人。 算啦，四眼仔。 好啦，我直接讲 fing 嗰个啦。红酒啊，系代表你遇事系冷静、踏实能干，不过对钱咧会较为执着少少。所以有人会误会你比较小气，但其实你执着于钱啫。 我系金牛座，啲人咪觉得金牛座好似好小气，同好执着钱嘅。但其实对在意嘅人系会超大方嘅，系。同埋我都觉得我都唔系啲好易对人打开心扉嘅人嚟啊。我咁样自己讲有啲尴尬，我觉得我本身倾向系怕丑嘅人嚟。 嚟饮多杯先，呢个杯 好好好啊！多谢多谢， 即刻打开心扉啊！ 所以好多人觉得我好似唔讲嘢，或者望落好酷，或者觉得我系咪心情唔好啊？定系咪个人好串啊？咁样，但系纯粹系我怕丑唔讲嘢，或者系我唔知点样撩人讲嘢，有时系。 我成对 band 最酷嗰个系鼓手嚟嘅， 我知因为唔需要。管理自己的表情去摆出一个好 enjoy 或者咩，因为佢去到好后冇人见到。 哦，系啊，鼓手真系唔需要管理自己嘅表情，因为都冇人见到佢个表情。 系啦，甚至乎你有啲 concert， 你见到佢有块胶板遮埋咧，更加再睇唔到。 根本都睇佢唔到。 系，所以就唔需要理嗰样嘢啦。 系啊，系啊。 哦，但你话对自己着紧嘅人就唔介意钱银嗰样嘢，有冇啲例子可能系为个屋企人或者为男朋友？你真系。哇！真係冇所謂。 我本身係好中意送禮物俾朋友嘅人嚟嘅、 我都 係 你個 friend。 我係勁 enjoy 送禮物俾人啊！ 我近排屋企冇曬酒 喎，最中意係送酒嘅就係，都係送酒，酒係最好嘅咧，又可以一齊飲，係咪先？我有試過寫一首歌俾人，整埋。錄埋咁樣，其實要整好多好多個鐘。我覺得呢個心意好大，可能大過係去買啲好貴嘅嘢定係點樣。其他嘅有試過，譬如我朋友生日咁，咪幫佢搞一個 party 咯，請曬身邊我哋啲 friend 啊，買曬氣球啊、禮物啊，係啊，好多酒啊咁樣。然後佢以為約咗我兩個人，跟住結果係好多人嘅 party 咁樣。嗰種我見到我朋友都好開心嘅。 咁但係即而家即揾嘅另一半係會想係。边类型嘅另一半 咧？我近排都有谂紧呢个问题。 而家 so far 系 我系冇男朋友嘅，系啊。咁因为咧，我以前系觉得如果好似太了解一个人嘅话咧， 可能会冇咁吸引去到嗰个位置，可能我好快就中意一个人，然后好快就已经好踩得好入，即系我系一个零或者一百嘅人嚟，即系唔中意就唔中意，中意就好中意咁样。跟住所以我拍嘅拖都好短，唔知系咪因为咁样。 最长系 几耐咧？ 一年十个月咯，呢个最长咯，但系其他嗰啲系半，其他多数系三个月半年咁样，系啊。跟住我而家就系觉得，我应该要试下唔同啲。我而家觉得好似系先由朋友，然后做到好了解大家，先至谂会唔会有其他发展空间，好似咁样好啲。我而家觉得， 但系有冇话咩类型咧？即系起码饮得嘅。 系啦， 即系帮我顶下酒又好啊， 或者可以同我一齐饮酒啊。 原来你唔好饮得嘅，因为我饮醉，你要照顾我嘅，或者即性格上有冇话喜欢边类型咧？ 我中意 man 啲嘅男仔咯， 系 啊，可能 即呢啲系嘛， 即系 我以为你发酒啲，我啲先拍 我。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中意照顾人嘅人嚟嘅，咁所以我都会想俾人照顾多啲。咁样嘅，系、啊，就会想系我可以依赖佢多过一个好依赖我嘅人咁样咯。 但系依赖同埋 man 啲系两回事，即系啲依赖嗰啲啊，嗱，我今日咧帮你 plan 好咗个行程啦，嗱，信用卡嗰度我帮你交咗，咁你嚟紧咧你要交呢个卡数，咁你记得留翻呢啲钱啦，咁跟住之后咧你记得你下星期嘅你要上呢个堂噶咯，咁你 OK 吗？咁佢其实一啲都唔 man 嘅，但系佢帮你 plan 好晒所有嘢，帮你照顾好晒所有嘢， 生活上可以 系啦，有款 man 系。得啦，你自己搞掂啦。系啊，我信你。OK， 嚟得。 系我中意第二种多， 即系爽直啲嗰种，有少少霸气啲嘅，可能喺啲事情上面。 因为我唔知我以前拍拖嘅男仔咧，都系好似性格倾向似女仔啊，会好似我拍拖嘅时候咧，会系我好似男朋友，佢好似女朋友咁样。唔知系咪因为我个人喺女仔面倾向算 man 啲，所以我会吸引到啲。冇咁 man 嘅男仔，哎，咁样个好衰。 咁你 man 嘅定义系？ 佢即系内心嘅 man 系？ 可能真系要直接啲，有咩就讲出嚟啊，爽直啲啊，即系唔好似女仔咁样，好收埋，系啊，即系唔好系呢种咁样咯。 OK， 有两款 man， 有一款就系咩都同你讲啦，即系今日。唉，公司啲人啦、啊， 唉，即系嬲啊！ 嗰、那个忧国性又唔做嘢咁啊呢款啦、啊，另外一款系哦得 OK 冇嘢冇嘢，我解决到，信我冇嘢，我真系解决到，但系佢真系自己解决晒所有嘢嘅，佢冇俾任何压力你，佢真系自己顶晒所有嘢，系、啦，咁你中意边款呢？ 咁样我觉得两样都 OK 喎，我会觉得如果佢系解决到嘅话，咁 OK 啊，我信佢会解决到。如果佢有嘢要同我讲嘅时候，我就会听咯。即系佢有嘢想讲俾我听嘅时候，我就会做听佢讲嘢嗰个人咁咯，睇佢想唔想讲咯。我觉得系、所以两都 OK。如果呢样嘢系啊， 咁都听你咁讲，系似乎以前嘅男朋友可能就系嗰啲即系会嗲你或者依赖你多啲嗰种。 系啊系啊系啊。 有冇一啲咩你记得可能做过或者点样？你真系啊，而家谂翻转头，真系顶唔顺啊！而家。 都有噶，我记得我以前发过系佢会可能佢同我讲佢挂住我，咁、然后我冇同翻佢讲我都挂住你，跟住就俾人闹。 哦，我以为你要闹翻佢，讲咩挂住我？你咁 命 嘅你， 唔系即 系你复翻佢话， 即系我复漏咗讲我都挂住你， 哦、 即系 可能 I'm with fans 咁样， 咁又唔会搞烂我嚟噶嘛？即系佢 I miss you 之后，可能系会有其他倾偈嘅，可能日常对话。咁跟住我就会直接复咗啲日常对话，就冇讲翻 I miss you too， 跟住就会咁样俾人闹咁样咯，即系会有啲咁嘅事，或者有试过系可能我应承咗六点钟去佢屋企咁样，咁佢六点打俾我，我嗰阵先搭紧车去，佢就话咁你唔好。好嚟啦！你都唔想见到我嘅咁嗰啲，系咪好女仔？ 扭铃嘅， 唔系咁迟到都会嘅。 咁但系咁嚟紧咪嚟埋咯，都预咗噶啦。 但我都去紧，系啊，同埋佢觉得我 争几远先？即系原来你听楼争两个钟车程嘅， 争三个字到咯、 哦，三个字 系啊。但系佢唔开心嘅位系佢觉得我唔重视佢啊嘛，即系佢系觉得我会迟，即系我唔系真系咁想见到佢。即系系咯， 哦，所以你嘅 man 系有啲豁达啦，即系有啲嘢可以 容忍個容量係咪叫容量？即係嗰個叫做容忍 包容性高啲咯，係嘛？ 係咪包埋呢樣嘢？ 即係唔會太在意一啲太微細 嘅 濕碎嘢。 因為我係啲唔會好在意濕碎嘢嘅人嚟，有時係所以 跌咗100蚊之後，有 佢啦。咁呢就唔係咁嘅。 一陣整啲銀包啲，睇下會唔會濕先。 女神實驗。 跟住啦，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如果俾你可以戒三样坏习惯啦，你会拣边三样呢？你好快就谂到咯。 第一样系即刻谂到系迟到咯。我系一个好惯性迟到嘅人嚟。 个原因系屋企磨耐咗啊。 其中一样都系个人太磨咯。跟住预啲时间预得好慢咯。 啊， 系啊。跟住系咯， 我首先遇得好慢嗰位，嗱，因为有几样嘢遇得好慢噶嘛。 我系嗰种搏一搏自己可以好快就翻到嗰种嚟咯，即系可能我去嗰个地方，当我嗰日我搭的士啦，咁样，咁的士嘅话我20分钟就到噶啦，咁我就觉得我一落到屋企就截到的士嘅，同埋觉得隧道系唔会塞车嘅，即系搏一搏我又截到的士又唔塞车，咁咪准时咯，咁但系唔会咁 好 噶 嘛， 因为佢今日都迟到， 今日好迟我都唔知道。 唔系， 我讲下啲， 因为其实你好彩你同我讲迟到， 系， 因为我都迟到， 系啊，我哋唔会同你讲话你唔使嚟噶啦，咁。我哋唔会咁样讲。第二样咧， 我有谂紧自己系咪应该饮少啲酒？ 点解啊？ 你咁样讲出嚟，但系而家饮紧。 系咯。点解觉得要饮少啲？ 唔系，我觉得长远地讲系要 纯粹健康问题啫。呢、這个、哦、 长远地计系要饮少啲嘅。 因为我发现我都病得几密嘅人嚟，好似系好似规规地咁个人。 唔系，但系阿师傅啊，你喺开咪之前同我讲。你有冇发现戒咗酒嗰排咧，系病得多啲 咯？系因为我就系觉得我系咪应该要饮少啲酒？咁我最近就饮少咗啦，但系我最近病得多咗。 你个概念好似啲食烟嘅人就话一戒烟就会 唔舒服啦咁样。 我就谂紧系咯，会唔会系咁样嘅咧？应该唔关事嘅，但系歪理。 嗯， 系啊。 所以都系想戒酒嘅。 唔系戒嘅， 即 饮 少 啲啦， 系啊，饮少啲啫，咁就唔会戒嘅就。 戒你都傻 嘅。我想知道即早排戒嘅时候系戒到咩地步？ 即可能我之前日日都会饮啲咁样，咁我之前可能我成两个礼拜冇饮。 哇！ 怪之你唔舒服。 你对上一次饮几时啊？ 我 系啊。 咪琴日咯， 系 系咯， 我同你一齐饮。 琴日前日都仲有饮。第三样咧， 我想个生活作息好少少，又系健康类型。 而家系 我今日系中午12点先瞓觉。 我好少，我瞓觉，我 sorry， 我要你起身添。 系中午12点先瞓，系错晒个作息系。 即系啱啱起身啫，你。 我4点起身咯。 啊，咁你瞓 4个钟就得啦。 我咁啱琴日啫，平时就瞓多少少嘅。 平时瞓多系指5点咁 样。平时我多数都系天光先去瞓觉嘅，即系可能6点跟住瞓到2点咁样咯。 系， 最好嘅就系咁就瞓得够啦。系啊。 哦，冇咩嘢嘅，你身边呢位都系咁样。 我都系啊。 其实每一下计我都严重过你。系，唔系咪迟到 ？sorry， 我好准时，系啦，但饮酒饮得多过你，夜瞓又夜得多过你。我有时8点几9点先瞓，即系我翻夜啊，真系关呢一年翻咗夜更节目事之后咧， 凌晨2点收工， 系啊，翻到 屋 企3点几4点，冲埋凉4点，有时你又肚饿食嘢，冇理由即刻瞓啦5点几，咁跟住咪做嘢咯，做一啲即系自己嘢，咁啊做下，哦个灵感嚟到咯。尤其是我即我哋聲稱自己係創作人啦，係雖然人哋真係創作人，我只係呃飯食，但係你覺得個靈感嚟到你啲嘢要寫埋佢先完嘅時候，你就覺得 係啊 9点噶啦，咁係時候要瞓啦， 係啊 咁樣咯， 係啊，同埋啲靈感多數都係夜晚嚟嘅，唔知點解，即係好少晏晝突然間有。 恭喜師友。 我哋系准备咗礼物送俾平平嘅，呢个礼物咧就系有恋爱嘅感觉， 好期待啊！ 你喺你眼中呢个题目，你觉得会系啲咩嘅礼物咧？ 哇！我真系唔知啊。 但系点解你会开呢个题目呢？或者喺你眼中， 因为我最近真系想要恋爱嘅感觉。 渴望啊！ 几耐冇拍拖啊？你？ 十一月。差唔多一年咯，就两个月一 年，好少事嘅。 对面嗰几年啊， 我想问你，平之前啲拍拖系咪一个接一个？即系中间会唔会有啲 break 俾自己？ 哦，咁有 break 嘅咁，但系几个月咯 ，reset time 咁样。 好啊，十分钟之后好啦，系啦，揾第二个先。 系啊，我契女上堂都系问，有十五分钟休息， 系啊， 出去食个杯面先啦。 即系嗰啲 break 系通常可能几耐到你就会开始，我都系时候要揾另一个新男朋友啦咁。 多数个 break 都系几个月，所以今次都算 长 噶都。 有冇即男孩子 approach 紧，定系即系呢排冇定系点咧？ 前排都有嘅，但系就冇咯。 唔了解紧，定系唔太觉得未必啱住咧？ 我直接拒绝咗。 系。 系啊， 冇狠心，no 咁啊！ 但如果拎住支酒同你表白或者示爱，系咪个机会会大啲？ 即系我中意饮酒，但系冇加成咯。 哇，呢一句好重要，冇加成， 好 嘅，你千祈唔好以为佢中意饮酒咩都得啊！ 好啦，你嗰份礼物系 好啦，恋爱嘅感觉啦，一样几贴身嘅礼物嚟嘅，我觉得。 哇， 你唔好即刻谂，這個呢，因為成日要打鼓啦，我覺得對手又好重要，同埋咧有戀愛嘅感覺，就係咧我買一支 hand cream 為你搽 hand cream 嘅感覺，即係呵護你啦，同埋我覺得個男仔，譬如個男朋友突然之間或者追你嘅男仔突然之間話送俾你啊，即係嗰樣嘢好似好 casual 好生活，但係表達出嚟你知道佢個意義喺邊度，就送啲 hand cream 俾你。 我係一個勁搽 hand cream 嘅人嚟、 哦、 ，hand cream 對我嚟講係好需要嘅。我出街係一定唔可以冇 hand cream。 你冇話中意啲咩味噶？即系 hand cream 定係好唔中意有味噶？即係有啲咩薰衣草啊嗰啲咁樣噶嘛？ 其實唔係臭嘅味就 OK 嘅，我係。 我係知道咧，好危險嘅，揀咩薰衣草？我揀原味，即係冇味，最安全。 嗯， 係啦，送呢、這個 細眼仔， 仲可以幫你搽埋 hand cream 添，係啦，哦， 多謝， 幾好喎、 啊。仲有嘅笑哈哈， 係啦，嗰、那個笑哈好緊要，因為你一般嗰啲牌子， 通常啲笑哈哈腳板底啊嘛，你好少喺手心， 手心嗰度笑哈哈，有暗示唔到 佢嘅意義， 咁樣樣， 哇！终于呢个几好笑，呢个搞咗成个钟冷 get， 系啊，呢个几好笑， 真系好笑。 好啦，你嗰份啦， 嗱，我纯粹从恋爱感觉呢四只字去谂， 系你谂到啲咩？ 嗱，呢排你知我一个哲学人嚟噶嘛？ 系 我忽然觉得恋爱唔系一件甜蜜嘅事嚟，系一件苦恼嘅事嚟。 嗯， 所以我拣咗啲 好苦嘅嘢， 好苦嘅嘢。 咩啊？ 我买咗苦嘅朱古力。 哦， 但我觉得我今日唯一纠结嘅系，究竟佢系95%嘅苦啊？ 系定系 80%嘅苦啊？ 系 70%苦定50%苦咧？ 最后你拣咗， 我拣咗70%苦。 点解系呢个数字？ 因为我觉得恋爱系70%嘅苦咯。 哇、 哦！我都好认同。 系啊，我觉得嗱，味道一半一半嘅，我觉得苦系多过甜嘅。 系， 但系。但你又中意食， 系 啦， 好、有 feel 啊！你啱啱 一 讲到，讲到你好似眼湿湿咁样啊！ 我都系个文人嚟噶，创作人，所以我拣72%，系啦，就系、是、咁，所以我拣咗个即72%嘅朱古力咯。 多谢。 但系有种甜喺入边，但系嗰种甜味 隐隐 约然系啦， 系。 嗯， 好啦，两个男仔咁样送礼物俾你，你会拣边一个咧？即系各自咁样嘅 present 嘅手法，一个同你讲，我可以帮你即系。即系 take care 嚟搽 hand cream 嗰种，一个就话俾你听，其实恋爱嘅真谛系七成苦，三成甜咁样。 哇，好难拣咯、啊。嗯，我谂我会倾向拣 hand cream。虽然我好认同恋爱系苦嘅， 唔好讲呢啲啦， 唔好讲呢啲啦。佢唔开心啊，而家你唔拣佢， 唔系你讲 呢个访问都七成苦三成甜啊！ 你讲翻你讲翻，系个原因系 系啊，即系真系系真实嘅。你讲呢样嘢系，我真系觉得系啊，但系我都仍然渴望下个恋爱嘅感觉唔好咁苦啊！我都仲想有少少期望，有 啲童话啲嘅人 唔好接受呢样嘢住， 朱古力俾佢啦。 买翻100%甜啊！所以你最后系拣咗 hand cream 嘅。 嗯。 好嘅，好似好耐冇俾人揀過啦，好似 係啊， 好似係啦，最近呢排錄嗰啲好似都差少少咁。但係 anyway， 多謝你今日上嚟同我哋傾偈啦， 多謝你， 多謝平平 ，thank you。 每當想起了你 ，makes me smile。只是靠近一点 ，My heart skip a beat。像天使的瞳孔坠落在这地，不说出的言语的灵魂那么接近。我习惯了自己都锁在心里，没有勇气戳破这最美好的距离。 新闻之前听过有我哋今日嘉宾啊，揈揈啊，另一队参与嘅乐队，呢队乐队叫 Sex on the Beat， 咁啊有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Twenty Two， 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其中11宗个案来自印度，2宗来自印尼，另外4宗分别来自菲律宾、摩洛哥、巴基斯坦和法国，个案年龄介乎4岁至50岁。目前本港累计5237宗新型肺炎感染个案，今日是自9月29号以来第二度录得本地零确诊。本港星期三亦都因为天文台发出8号信号，公共卫生化验处提供有限度服务，期间未录得新增确诊个案。香港和新加坡达成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协议，容许病毒检测呈阴性的居民来往两地，行程和往来目的都不受限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希望未来几个星期做得到，在疫情可控的范围之下恢复真正较正常的往来，亦都有机制能收能放，若果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暂停安排。他形容这个是较务实，可以令到两地安心的安排，希望可以同其他情况相近的地方逐步建立旅游气泡。他说市民出发之前72个钟内要进行两地认可的病毒检测。目前卫生署和机管局正是研究为抵港旅客做快速测试。泰国局势持续紧张，示威者扬言今日下午再上街，但是没有讲明地点。政府发言人说情况持续下去，任何一方都不会赢或者输， 只会令到国家受损。又话政府希望示威者保持和平，唔好集结。大批要求总理巴育落台的示威者，寻日一度占据曼谷部分主要路段，同警方对峙。部分人投掷水樽，防暴警察入夜之后开水炮驱散，其后夺回被占据的路段。示威领袖随即宣布结束示威。昨晚有三名示威者和四名警员受伤。发起示威的团体谴责警方暴力对待民众，呼吁今日参与示威的人准备好应对警方的镇压手段。警方强调，昨晚采用的力量符合比例和国际惯例。奥地利外相沙伦贝格的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结果是阳性。他的发言人说，沙伦贝格正是进行隔离。外界怀疑沙伦贝格可能在星期一出席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时候被感染。发言人说，沙伦贝格没有症状，接受了常规检查。而作为预防措施，所有政府成员将会在星期六接受测试。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下个星期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的快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近丁九桥。之后跟进翻在太子道西，因为路面维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的第三线仍然是封闭，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因为路面维修，第三线封闭龙尾喇沙利道。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希福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山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师傅，你觉得魔力性唔性感啊？ 吓，佢应该系感性啊嘛。 即系我就算喺大家面前，我都会喊嗰啲人。但系你头先话 tough 嗰样嘢系，我成日会逼自己喺度同自己讲唔好喊啊，唔好喊啊。所以我通常我会忍住，跟住就会更加觉得自己委屈，点解喊都唔得、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迪神师培， 请上线，认真做。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呢首歌讲男人噶，关咩事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宇宙即将接轨。 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已高涨。 面咧系演绎一个暗恋者，乐观而又含蓄地希望同自己喜欢嘅对象接近。答案未知嘅，但系甜蜜已备。总歌编曲监制都是苏道志，填词有黄伟文。上班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林欣彤词完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Kitty， 听闻你要翻朝早喎，咁我点啊？ 莫莉，你放心啦，有位猛人会嚟睇住你噶。 边个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晴啊。 哇，这个中女杀很大的喎。 咁你以后自己醒定啲啦。 十月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彭晴、妞妞、庄安仪、莫莉，敏感时刻。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嘅。就好似 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乜仲有嘅咩？ 至于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有我桂花田， 有我曾志豪，咦吓冇啦咩？ 系咪？仲唔系仲有一个嘅咩？ 嘿，仲有我呢一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啊！ 搞错啊！连近半霸你真系讲得出噶 吓？哎呀，算啦算啦，唉，再嚟过啦 十月十九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曾志豪， 仲有我呢一嚿新猪肉彭仔程振鹏。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请嚟凭《狂舞派三》入围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奖嘅麦秋成，电影中佢最深刻嘅一场舞系。 我哋就玩一张凳，记得上次就我哋玩一张轮椅舞啦。但今次我哋唔系噶，咁我哋一张玩一张嘅圆形。一張很簡單的凳嚟嘅，咁其實都係講述阿 Cherry 去練舞啦，因為練舞而有啲苦惱喺裏邊。 足本訪問記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點到十二點，阿歐阿攝迪斯二台院線。 香港電台第二台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個星期的題目是我最喜愛的學校活動。 我喜歡學校活動就是學校會一年一度的音樂會，我就參加這個步操管樂團，所以是可以表演的。 逢星期日早上八點至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蔡經文、趙麗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报个时先啦， 而家时间下午三点四十一分。 好，报埋天气， 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咁啊，寻日就一个大日子啦，即系二台好多节目嘅 last day 啦，或者好多主持喺佢哋自己节目嘅最后一日啦。OK， 今日想做一个简单嘅调查嘅， 系。 Give me five 完咗之后有冇食饭？ 冇。 有冇话即系可能咧 say 迟啲庆功去边度食饭啊？ 未约， 未约。你估你哋会去边啊？嗱， 去我屋企。 哦，即系去你屋企食饭。 但系应该唔止我哋，应该叫埋你哋嘅。 系系系。OK OK OK。 叫埋你哋，因为爸爸成日都话好想识我啊。 哦， 我又好，因为佢睇节目， 我都好想识你阿爸。 唉，我 佢嗰条。 你想问我 鱼竿啊嘛？ 你想攞老豆知嘢啊嘛？ 系啊，老豆知鱼竿啊嘛。 又想识我妈啦，系咪先？你都听过佢嘅故事啊 ？Andy 等埋我先冲凉咯， 佢应该会等你走晒先冲噶啦，系啦。咁所以佢又想啦，咁跟住我又想见佢个女啊嘛，即系咁耐都系做网友啫嘛，同佢个女其实都冇乜点见过，咁所以就但未必就系佢一家三口 系啦系啦，咁即系家常便饭啦， 系啊，打边炉咁咯， 系啦。咁啊，小弟寻晚师兄祠堂完咗之后咧，咁啊几个师兄弟咧。都有即系叫食个饭咁样啦，食咩咧？油渣面，大角咀油渣面。好啦，请问啊，敏感时刻嘅主持人，寻晚食饭喺边度食咧？ 拉屎啦，喺边度食啊？ 五星级酒店，敏大人请。 所以我而家得一个目标嘅啫，我要入敏感时刻。你睇下个分别，我食油渣面啫，虽然黄冠斌请。 喂。你试下打电话去俾敏达， 敏达 契你啊，契你做契妻， 敏达啊， 我嗌佢做契家姐都冇所谓啊，系咪先？ 我冇嘢求啊，求差好啫嘛，我谂住， 我呢啲好抵啊，呢啲啊，好啊好啊。 寻晚啊，我哋喺公司两个人食住楼下即系赌仔嗰个圆乜嘅， 我哋下边即系九龙塘浸会大学一啲学生餐厅咁样啦， 系啦，有家 其实都唔学生餐厅啊，一个面都60蚊嘅， 系。但主要 serve 可能即係附近嗰啲人啊，有醫院嗰啲。咁我又食緊一個嗰啲咩吉列豬扒飯咁樣啦。 係啦係啦，吉列豬扒烏冬啊， 烏冬 仲要好豪加小食，加8蚊啊， 好勁啊！ 係啊，咁外賣加多1蚊嘅大佬。 我同阿一仔喺上面食緊，跟住呢個時候 食緊嘅時候就打開 Instagram 啊，做咩人做電台，我做電台咁接待嘅？ 因為 人哋食五星級酒店鋸跑。 个重点系啊， 佢嗰块扒 你要知， 梗系知啦，因为你有打包翻嚟俾阿卡阿监制噶嘛， 监制啊， 系啊，我有偷食到一份啊嘛， 呢个先系重点啊，因为监制就哇，佢哋咧又打包啲翻嚟，你有冇兴趣食啊？望住人哋打包翻嚟嗰啲，同埋我自己俾钱嗌嗰啲， 争几远？ 你知唔知啊？ 我四块。 阿凌少爷有呢个五星级个超级贵蛋糕俾你哋喎、 啊，佢五星级蛋糕系俾楼上啲管理层，唔系俾我哋噶嘛？ 呢个系食剩我哋偷翻嚟咁样噶嘛？好似同埋呢个甜点又点能够咁计咧？ 你知唔知寻日佢打包翻嚟，即系食剩翻嚟嘅嗰块牛扒，同我哋块鸡扒差唔多厚度，不过人哋成块都系牛，我哋有三分之四分之三都系面包糠嚟嘅。 都是炸的 炸出来的， 还有面头那么芝士， 所以我现在都有一个目标， 还没时候 我已经不再留恋师兄祠堂了。敏姐 好错，都有个晴姐， 你在哪里啊？敏姐我想入敏感时刻了。 我在跟你吃东西啊，吃好东西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一样嘢，就系、是、思考嘅艺术用品。嗱，每个人咧都有自己思考嘅时间嘅。喺你思考嘅时候，究竟你系做紧啲咩呢？即系有啲人系喺度食紧香口胶啊，有啲人系听下歌啊，有啲人系坐喺度啊，有啲人瞓喺度啊，有啲人走咗去呼吸一啲新鲜嘅空气啊。有啲人就去厕所啦，咁但系我发现一啲思考嘅艺术用品系几好用嘅。咩叫艺术用品呢？就系啲思考嘅工具啦。例如有啲人咧会揿嗰啲原子笔嘅笔头啦，有啲人咧就会唔知攞个水樽盖系咁扭嚟扭去啦，有啲人咧就会攞个打火机系咁咔嚓咔嚓咔嚓啦。咁小弟咧而家咧就玩紧一个思考嘅艺术工具，听一下。系啦，我手上面咧有串嘅水晶，撇除佢嘅所谓嗰啲水晶嗰啲相信嘅人嘅讲嘅嗰啲功能之外咧，我觉得咁样拎住串珠喺度捽下捽下捽下，又真系几好用嘅。尤其是当我写剧本嘅时候啊，度下啲烂 g 嘅时候，有串珠喺度咁样踏踏踏踏踏，系几帮到你思考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思考的艺术工具，随身带住，当你要想嘢的时候拎出来玩一玩，几个制的。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啊，听众几好啊， 讲咩啊？ 敏感波胜于契细老一。 诶、欸，我哋可以系咪谂下？ 呢、這个唔得，我净系属于敏姐嘅啫，喺呢方面。O、okay? K， 你唔可以契俾第二个。 系啦， 就好似你个契女唔可以契俾第二个一样。 冇错，同一个道理。好啦，咁啊，话说小弟就早两日同阿陈恒如又去买水晶啦，因为佢就几信呢方面嘅嘢嘅。 系， 即系都有啲古仔，佢讲翻嚟就系，例如佢帮个 friend 买咗啦，嗰晚一戴上手啊，嗰晚有女仔同佢倾电话。咩啊？昨晚同你讲嗰、那个，你识个 friend 啊？ 哦，嗰、那个 系啊系啊， 嗰个好似一个我唔识嘅人咁。 系，我费事佢话佢叫豪哥啦，系咪先？好啦，虽然豪哥冇听紧，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同佢去睇一啲叫做水晶嘅时候咧，小弟而家手上面拎住呢串， 我掂唔掂得噶？ 理论上系唔掂得嘅，不过你可以掂嘅。 冇啦冇啦， 系啦。咁啊，有啲人话系啦，系 sorry 啊，因为有啲人话水晶就唔可以乱咁俾人掂啦。咁啊，撇除有啲人就觉得即系咧，金色就系旺财啊，或者紫色就系嗰个叫做智慧啊等等嘅嘢、撇除呢啲嘢啊，我纯粹觉得啊，我拎住喺手上面咁样踏咧，几有 feel。因为咧，我觉得系要揾嘅。你要揾一个属于你自己嘅思考工具啊！因为我其实有嘅，以前僆仔嘅时候转笔嗰阵时候有买过，特登买支笔嚟转，或者买支好好揿嘅笔喺度踏踏踏踏。因为见一啲嘅即系前辈喺度写剧本嘅时候咧， 佢哋会做啲咩噶？其实 系啦，有啲就攞支笔喺度踏踏踏踏踏啦，咁有啲咧就会攞只手指喺度哼打个台面啦，即系好似啲咁样咧。嗱，听下，系咁佢有节奏嘅， 系 好啦。咁有啲咧就会转笔。咁我又试过转笔嘅，我唔得。阿玲咧都有佢呢一种嘅思考工具。 佢做咩？ 阿玲咧佢系需要买以前一只嗰啲叫做 fidget toys 啊，即系嗰啲舒服嗰啲，又唔系有款嗱，有两款噶嘛。我哋 有啲系骰仔揿， 系啦，骰仔佢骰仔嗰只，佢有啲嘢系俾佢啪啪啪啪嗰啲揿掣啊。佢话佢好中意揿嗰个掣啊， 灯掣啊， 系啦系啦， 计时器啊，嗰啲诸如此类啦， 系啦，佢好中意揿嗰啲掣，所以当佢话当佢一开会或者佢要谂嘢嘅时候就要揿掣。咁、我有揾过嘅，我有试过买笔啦，啱啱提过，我有试过揿嗰啲笔掣，我唔得。跟住第二款咧，我有试过，我咪早排买咗个手指陀螺嘅， 系啊，已经冇玩啦，你已经舍弃咗佢啦。 系啊，我冇玩啦，因为我发现我唔 work 啊，即系我用嗰嚿嘢嘅时候我。谂唔到嘢， 但本身你买佢系都系我呢个 purpose 嘅， 因为嗰阵时要写剧本啊嘛。 哦， 系啊，咁嗱，我而家拎出嚟俾试下，我又带起身啊。 但你已经冇用佢啦， 冇用啊，买咗袋啊，送俾你啊。等一阵啊， 我冇谂过系需要呢一样嘢，原来从来都，但系好似啲动画咧，每一个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武器咧。 嗱，我真系玩呢嚿嘢咧，我唔系谂到嘢噶。嗱，我有个手指陀螺喺手啦。 金色好重身嘅，好耐嘅。 系啊系啊 系啊， 你见过我之前玩嘅？ 系啊，我有攞过嚟玩啊，就系、是，但系我就见你冇玩一排。 冇 feel 啊，因为我冇 feel 啊呢样嘢。但我今次呢串珠啦，嗱，我唔知关唔关，即系如果你信水晶嘅人，佢就觉得系有灵力或者有其他嘅能力啦。但我觉得系纯粹我有啲嘢喺度挞下挞下咧， 即系呢种感系好正系嘛。 总之有啲嘢喺度谂紧咁样，我就喺度挞挞挞咯。因为有时写剧本或者好似啱啱今次呢个嘅死啦，我哋个剧系叫做30秒爆笑小剧场咧， 实验小剧场 唔系，唔系爆笑，唔爆笑系实验嘅啫。 我哋唔话俾人听爆笑。 咁我都系即系咁样挞住嚟谂嘢咯。 即系啱啱呢一集嗰次你话改嗰啲嘢都系一路挞住呢个。 系啦，咁、有啲人系会攞 CP 噶嘛，即系攞火机，系啦， 嗰啲声 嗰下嗰啲声。咁、所以我觉得系要揾嘅，每个人系有自己一种。即系嗰种 专属武器，你当动漫咧， 系啦， 好多动漫作品都系就系嗰个师傅成日都话咧，你可能你要揾到属于你自己嘅一套武功啦，或者一个属于你嘅武器啦，就系寻找紧呢一个。但系因为我咧，你喺度讲嘅时候，我系谂紧，我系咬手指嘅啫。 系 咬手指系咪帮助到我去谂到嘢咧？其实唔系嘅，只不过系习惯性地我要谂嘢，只手冇嘢做我就咬下啲指甲咯。 哦，系咬指甲嗰啲都系噶， 即系嗰啲 你喺街唔同啊嘛， 系啦，嗰个唔同。我真系冇谂过话要揾一个咁样样嘅嘢。你讲完之后又搞到我想试下。 你有冇平时发现自己谂嘢嘅时候你系点样思考啊？因为其实都关你嘅思考模式事噶嘛。 其中一样就呢个讲唔到啦。嗰、那个思考嗰样嘢讲到啦， 唔系啊。 另一样就 嗰、那个其实都有啲用嘅嗰、那个 间唔中啦，唔系下下 work 嘅。因为我思考咧，我冇一个工具啊，但我夜晚咁落屋企楼下， 然之后就喺度行嚟行去望住个天啦。但系你唔系成日有一个咁嘅地方噶嘛，你搞到我想揾下添，好想揾一样。 系啊，我觉得要揾一个属于自己嘅嘢。咁、你喺坊间见到好多噶嘛？有啲人就系、刘伟恒先生咧，嗰时跟佢拍戏咧，佢系会有嗰啲健力球啊。即系人哋嗰啲国货公司啲健力球咧， 见到都觉得痛嗰啲 啊！系啦，当佢谂紧啊呢个 shot 应该点样拍嘅时候咧，咁佢就攞住个健力球喺度玩咯。系啊，好易讲错字啊！ 我知， 你明啊？ 我头先都谂一个字点样代替，喺度玩， 喺度玩， 喺度转咯， 系啦， 把玩啦，喺度 把玩，即把玩手小菜嗰个字咁样咯， 系啦，好把玩，好玩啊！真系，系啦。哦， 系啦，即系有啲人系要劣嘅。 彭永仪，你有冇噶？你有冇嗰啲你谂嘢嘅时候要陪伴住你嘅嘢噶？吓 咩 啊？ sorry， 戴住 headphone 剪紧带。 sorry， 冇嘢。唔系，我哋谂住 唔系啊，我哋谂住你几时再去五星级酒店食饭啊？ 但系我哋去咗嘛？ 唔知有问大人几时再请我食饭？ 佢心谂教咗廿分钟，仲讲紧呢个题。 搞错你哋。 唔系我哋推介 到咁。 唔系我哋推介，今个礼拜推介同敏姐。做节目 系咪啊？ 系啊， 你年轻嘅时候做访问啦。 得、 啊， 敏姐得我得噶， 系啊， 唔惊唔惊，系啊，敏姐， 你做起呢啲咁， 你两个唔好啦， 呢啲咁嘅嘢，唉， 好啦，拜拜。 闩住你咪啊，闩住咪啊， 系啦、啊，所以我觉得系要大家揾下一啲属于你自己嘅一个思考工具咯。 思考，你戚起咗 唔系你唔可以，但系咧个问题系。首先是个缘分嚟嘅，呢、這个位好缘，是缘分嚟嘅。你遇到就遇到，遇唔到遇唔到嘅。你夹硬去揾咧，或者你见人哋系啊，啲人好似玩手指陀螺玩到好似好出神入化，佢谂嘢嘅时候喺度转，你去试咧，你又唔得嘅。 我而家一路转，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好心水不宁啊。 系啊系啊，我转呢个我都觉得唔得， 即系好集中唔到啊。其实反而系啊， 系啦， 真系唔得啊呢个， 所以 送翻俾你啊，不如 一阵送俾陈常士，你 set 啲 game on 可以用呢个， 因为剪紧嘢听唔到啊， 剪紧嘢听唔到，听下今个礼拜播咩歌。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大家都知啦，寻日我哋二台就经历咗一个好大嘅日子啊，好多节目嘅完结啦，好多组合嘅分开啊、调动啊，诸如此类咁啦。咁大家都识讲嘅，一个结束等于一个开始咁样，咁即系下个礼拜一，大家就会有啲新嘅动向啦。咁甚至乎个新嘅动向咧，唔止净喺电台里边嘅，咁亦都可能系。喺出面嘅地方啊，咁无论係自愿啦、啊、定係被动啦、啊、定係被逼啦、啊、定係点样，好多样嘢都唔係重点嚟嘅。最紧要係即係呢一条船里面嘅人呢，大家各自喺之后嘅日子就好好睇睇啦，即係做得好啦。即係譬如好似阿一咁样，咁即係都对咗佢咁多年啦，係咪先。咁之后佢就有其他自己新嘅方向发展啦，咁一路喺即係咪后嘅日子同佢经历咗即係佢啲心路历程啊嘅状态咁样嘅时候，咁当然会知道佢担心嘅嘢啊、开心嘅嘢、唔开心嘅嘢等等啦。咁唔单止佢嘅，咁另外其他人都一样，譬如 Eric 啊嗰啲都知道嘅其实。咁所以，但系即系我只能够话喺最齐脚嘅日子过咗之后，新嘅开始，大家各有各自己嘅新嘅领域噶啦。所以寻日嘅节目，即系 Gimme Five 到最尾讲嘅，都主要系关节目事。咁但系关于人事嘅，即系我同呢间公司里边交情比较深厚嘅人嘅一啲感觉，我都唔知啊，可能。之后先至再喺自己社交平台度 post 啦，咁但系今日呢一个位又好想假一只歌送俾即系曾经喺身边嘅战友，咁希望大家新嘅方向、新嘅工作一切顺利啦。唔讲咁多啦，听下歌啦咁。 是盛放，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再播，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世，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让我可在乎 都是时候要分开一下的，我同你 是吗？ 那时高峰期一个月建筑建筑连续建筑21日。 哦，好攰啊， 好攰啊， 即是六日出嚟饮嘢都是呢个肥仔咁样。 所以是时候要分开一下。 发展一下啦。 好，听下个礼拜边个啊。 Kisa BBB， 你会用咩电器嚟形容阿一呢？ 脱毛机。是啦，因为我见到佢对脚呢好多脚毛。我就觉得佢应该要变成一个脱毛机，帮自己剃晒啲脚毛去。我是 Kisa BBB，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下个星期 Kisa BBB BBB， 拜拜。